1348866235。 好音乐959， 只要你在我身旁。 世界上最神奇的东西，那些老歌 是人类最贴心的情绪写真。 轻轻翻来一首歌， 当老歌的旋律响起时，曾经故事中的主角不是别人，就是你。舒雅的第六感，陪你回味老歌，重温感动过我们的旋律。舒雅的第六感。 深情吻住了你的嘴，却无能停止你的流泪。这一刻我的心和你一起醉，大雨下疯了的长夜，沉睡的人们毫无知觉，突然看透这个世界，因为要离别陪你走一夜，直到心不再滴血，而你流尽泪水，天空不停地闪着泪，照不亮我心中黑黑黑黑黑的一切。星光后早已经破灭，我和你要离 收听今天的舒雅的第六感。开场的第一首歌曲是来自阿杜演唱的《离别》，有一点点的伤感哈。阿杜的嗓音嘶哑，但是却不矫情，反而在歌唱的时候能够流露出一种真诚以及同理心，也能够让听歌的人对号入座，特别是男性听众。而继续要为您请出的这一位，他的声音也同样能够让听歌的人很容易就进入到歌曲的情境当中，来听到阿桑《温柔的慈悲》。 其实我早应该了解，你的温柔是一种慈悲，但是我怎么也学不 不会，如何能不被情网包围？其实我早应该告别你的温柔和你的慈悲，但是我还深深地沉醉在快乐痛苦的边缘。你温柔的 这首歌曲带着悲凉，从声音当中都看到演唱者眼角的忧伤，而对于这个充满压抑的社会来说，无疑是情感上的共鸣，内心的宣泄。略带沙哑的声音加上略带欢快的旋律，在阿桑情感的演绎之下，我们看到的是一幅幅带着香烟和酒精的伤口，迟暮的昏黄投射着房间，黑夜的翅膀慢慢的展开，却也掀不开这房间的沉重，因为这一份压抑不属于黑夜，只属于灵魂，每一个曾经受过伤的灵魂。似乎前面的两首歌曲都太过沉重了，那接下来要为你请出的这位歌手呢，他的歌声当中总是能够给人带来一种简单的快乐，来听到阿牛演唱的《唱歌给你听》。 张开，寻找一把动听的声音，哪里有欢喜，哪里就有悲伤，谁不害怕受伤，可谁又不渴望成长。盼望着你幸福的脸庞。

且依然要担心是否能够偿还银行的利息。人在路上走来走去，车在街上跑来跑去，谣言在空中传来传去，男人与女人。 欢迎来到今天的和你去吹风，我是江帆，问候大家早上好，又是一个美好的早晨啊。今天的天气也是非常的不错，那么这一时间我们可以摇下车窗来呼吸一下新鲜的空气。在上班的路上哈，给大家挑到的第一首歌曲来自大哥李宗盛的我的未来，我的家，我的妻。这首歌我觉得真的是特别特别的接地气儿哈。开篇第一句就说了，说像我这样的人全世界有好几亿，在新婚之夜为了谁先去洗澡而吵得惊天动地。歌词真的太贴近生活了。那么在这里呢，我们早晨的上班路上也希望用这样的一首歌能够送给你，希望你有一个美好的未来，有一个和谐的家，有一个美丽的妻。好了，和你去吹风继续给大家送上的这一首歌曲，翁倩玉《祈祷》。

和你去吹风，欢迎回来，我是江帆。刚和你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赵雷的《南方姑娘》。最近赵雷也可以说是火得一塌糊涂啊，他是一个民谣人，是中国内地的新生代民谣歌手。1986年的时候生于北京，上了高中之后开始接触音乐，学习吉他，年纪轻轻的就踏遍了祖国的大江南北，为自己的音乐之路积累了大量的时代底蕴和人文滋养。赵雷的音乐虽然没有诗句般的柔情感动，但是痞子气的调侃，单纯率真，直达你的内心。他的每一首歌都像是一部短剧一样，折射出了他自己的生活方式，他眼中的社会，甚至说心底的梦想。又是一个敢于追梦的人，我非常的佩服。说到赵雷，我们就不得不说到另一个民谣歌手了。他是一个主持人兼民谣歌手，也是一个作家，他的名字叫做大兵。也算是我的一个前辈吧。初识大兵的时候，是从小都看到他主持的山东卫视《阳光快车道》，一直到后来发现好像开始去唱歌了。他的歌也非常的好听，也都透露着自己对生活的见地，对人生的感悟。听到这首歌来自大兵，我不想唱。 上星光，莫名闪亮，我在人群之中寻找着方向，玫瑰花香，它开错了地方，所以我背负行囊流浪四方。我不想唱，这不是我梦中的天堂，我不敢唱，我讨厌这虚假的鸟语花香。我不想唱，这不是你制造浪漫的地方，我不敢唱，我只想带你晒晒太阳。我不想唱，我怕你们固若金汤的目光，我不敢唱，我一年只感受一次伤。我不想唱，我怕我会越唱越嚣张。我不想唱，因为你们的掌声太过响亮。哪里有没有风吹动我的胸膛？

去吹风，这首歌来自杨坤的空城。杨坤可以说是非常有辨识度的一位内地歌手了，大家都开玩笑的纷纷调侃他说，要模仿杨坤唱歌呢非常的简单，其实就是右手拿话筒，左手隔空弹钢琴，脚底下还要一个劲儿的在踩烟头。一年有32场演唱会的人生导师真的不是盖的。而杨坤一个非科班出身的热爱音乐的孩子，能够从一个工人通过自己的努力一步一步的走到现在的成绩，我们也必须要肯定他的努力和才华。其实给大家挑到的来自杨坤的徒弟丁丁，哎呀坦荡荡， 天色是有点蓝，气氛是有点暗，皎洁的月光显得特别亮，对白是很简单，像是精致装扮，显得通俗不堪。你不必太紧张，城市会有点难，也许完美对我反而是假象，过去我不想谈，有些汗也无妨，我要你的自然。爱要坦荡荡，不要装模作样到天上，要你很善良，就算对我说谎也温暖，请你坦荡荡，世上没有满分的浪漫。爱要坦荡荡，不要装模作样到天上，要你很善良，就算对我说谎。

身感受，船在景中行，人在画中游。预计金春划船季将于下周启动。 好音乐九五九， 只要你在我身旁。 周迅的《看海》也是周迅个人比较早期的音乐作品了。

晚一不要问，明天呀叫板板寂寞窗。面对着万物与太阳，赢得是一身胆量。唱起来不是那气氛，唱起来不是笑谈。 照样唱，谢谢。